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神秀山庄阿碌回归，唔会有错啦，系先？ 我通常听到佢回归，通常唔知佢回归，而家车都回归。 未啊，佢车仲未得啊。吓，佢得都唔好啦。譬如即系、啊、即系好简单，阿碌，如果下次再揸车，有啲实有少少饮咗少少酒噶啦。吓、啊、，OK， 咁又咩嘢又俾人勾， 但冇理由又泊喺嗰度噶，嗬？ 系咯， 又冇理由俾钱代价噶， 系咯，系咪先？咁样俾人搞搞，下次坐紧噶啦， 啊， 唉，十五日就唔使。 唔系你系除非去到好似疫区咁样样嘅，有一摆低局，你要摆低架车噶啦，咁、嗯、你又唔同、啊。 哦，咁唔紧要噶，其实神秀山庄你都可以摆低架车噶， 但唔同啊嘛。 啊，因为 你疫区你局你一定要摆啊嘛。 O K， 系咪先？你远啊嘛。 即系唔理佢啦。咁呢次阿碌就玩啦。咁啊，事源系咩？系点咧？咁啊，而家我哋有个新规矩噶嘛。 啊。 咁啊，六人就成团。如果譬如超過六人呢，就要加多四個呢、 啊、 我先至會考慮嗰四個入嚟㗎嘛。咁、 啊、 樣。 因為要攞大啲嘅咪間房。 唔係攞房大唔大冇乜所謂，因為最低消費我哋一定過。係緊要係攞車嘅問題。 係、 啊。即係六個人就啱啱一架七人車嘛。 嗯。 ok， 咁如果譬如七個人，咁我點呢係咪先 坐車頂。 架細車一個人坐一個。细车一班人坐一个大车啊，咁其实借个细车同大车争，知唔知争几钱啊？ 争几钱啊？ 争50蚊。 哇！ 如果系去神秀山庄 吓， 咁冇所谓啦，俾多50蚊啦。 唔系，如果你有即系有六个人，咁你可能有额外多两个人或者多一个人嘅，可能佢自己俾车费咯。 系咯系咯，但系咁呢次咧就奇怪啲嘅，呢次七人就去咗啦。 系 吓。事源点解呢？ 坐得逼啲系咪？ 唔系，我都开嗌咗两个大车，啊、一个坐四个，一个坐三个。 啊、 本来就唔系嘅，本来咧仲有两个人，两个朋友系会过嚟嘅。 系 吓、啊，即系嗰啲曾经会选过出嚟选过下啦，低票嗰啲咧 吓 嘅朋友啦。 选过咩先？ 区议会 哦， 好捻低票嗰啲啦，即系40-40-40到啦吓嗰啲一票嗰啲 俾人拉捻咗啦。 冇嗰啲 中出啊嘛。 唔系嗰个系上年。上屆再上屆嗰啲啊，咁嗰啲佢話佢話想同個朋友過嚟玩，同、啊、個朋友過去慶祝生日玩嘅，咁、啊、我話 想人幫我吹蠟燭， 你嚟咁我咪嚟咯，我預你咯，咁、 啊、 都你知啦，有家室嘅人通常都係鳩噏嘅啫嘛， 係啊，點知真係嚟？ 點知真係鳩噏？ 鳩噏 真係鳩噏，本來如果都話啦，本來就九條友，九條友梗係得啦， 兩架車啦， 係啦，兩架車啦，因為其中我哋其中九條友有兩個人咧會聽第二朝早走啊嘛，一個阿碌同埋一個阿南啊嘛，佢哋好早走啊嘛，咁啊其實點樣我計都我都係兩架車噶啦，嗱個點計我哋都係四條整係四條友。包一架車走噶啦，咁樣冇錯，都多嘅錢差唔多，係去嗰時候可能貴少少，翻嚟大家錢差唔多，咁我又覺得唔緊要啦，咁不如我嗌架車啦，嗌兩架啦，點知佢真係放飛機咯，不過我估到放飛機噶啦，阿碌我同阿碌講話，佢話會嚟嘅，咁阿碌話係咪真嚟噶？我話佢九成放飛機，唔緊要，因為我應承咗佢話，如果你嚟就嚟啊嘛，咁唔嚟算咯，咁樣或者俾你咁算啦。 所以低票數有原因嘅， 係啦，所以呢次係7-7，本來九個變咗7個，咁啊七個就都係包兩架車啦，咁啊一 坐逼啲坐唔到咩？ 唔好啦，依家到時俾人車，而家近年尾啊，近年尾啊，今日點解我會攞阿碌嚟講咧？即係。要警醒一下啲網友 啊 ！OK， 所以阿碌行先呢神秀山莊呢一次 ，OK 嚇、啊。呢一次阿碌回歸啦，咁阿碌就話咗話，我會玩我會早走嘅，咁樣唔緊要啦，因為咁啊，我問咗佢冇車㗎，冇車咁啊，咁啊早走唔緊要啦。咁啊，仲有阿南佢會早走啦。啊，咁啊， 自己 call 車翻㗎 啦。自己 call 車 call 車啦。 啊， 咁啊冇嘢啦。咁啊，我哋就。一行就好多人就喺呢、這个茶餐厅等啦，因为我通常都系茶餐厅集合， 系 跟住一齊去㗎嘛。咁我哋就集嗰度等等等等等，好咗唔好耐嘅，最遲到嘅就係阿碌，阿碌都係4:00鐘就到啦。咁我哋咁樣集齊人，咁有兩架車，有架車嚟一早嚟咗啦。咁我哋有三條友就上咗車先。咁我就同一個新嚟嘅網友叫阿七啦，咁應該佢唔介意佢講個咩名字，我唔知啦。咁同阿朗尼，咁自己坐一架啦，咁就跟住呢就佢哋呢，咁就阿碌啊，阿南啊，阿空少啊，同埋阿嗰位网友又坐一架啦，但點知嗰位网友呢，嗰班車呢，即係佢嗰個車就遲到啊，都遲得都幾誇張，唔知點解啊。咁我哋就去咗神秀山莊間酒店，我解釋下神秀山莊係點嘅先。其實神秀山莊好撚大嘅，鳩迷咁撚大，佢真係個山莊嚟嘅，喺山度嘅，話俾你聽。咁咧，佢有一間酒店，而且又有一間夜總會，好似仲有一間賓館添嘅。OK， 咁啊，個賓館嗰啲喺附近有間賓館，應該唔入神秀山莊嘅。咁咧，即係賓館還賓館，酒店還酒店，就夜總會還夜總會嘅。OK， 咁我哋去咗一間鳩迷咁撚大嘅酒店啦。咁啊，就喺嗰度就等啦。等佢哋嚟啦，都等時半個鐘頭佢哋先嚟啦，遲咗我哋半個鐘頭。 會唔會唔識路呢？ 唔係，個車識路嘅，因為個車係專車人去神秀山莊嘅，我哋搵呢啲專車司機嘅，專係接合去神秀山莊嘅啲司機。OK， 而家我哋接嘅呀，我哋 call 出去疫區又好，我哋都去 call 啲疫區車客去疫區嘅司機㗎。咁一來啲價錢唔會太貴啦，二來佢哋為咗做生意，咁佢哋唔會唔識路㗎嘛。咁所以我就咁做嘅。咁呢次就咁樣啦。好啦，試完咁啊，等等等等等咁啊，冇乜嘢做啦，咁樣啊，咁啊食下煙啊，咁傾下偈啊，咁樣。咁啊到食飯嗰時候。咁呢就有個網友就已經首先率先就買咗一盒神山虎啦，已經幫襯阿七位網友就買咗一盒神山虎啦。咁佢有冇飲好我唔知啦。咁其實呢我哋成班呢班網友呢嗰位網友呢位網友啊,ok, 即係嗰呢個名真係新撚虎。 真係新撚虎。 新撚虎。嗰位網友嘅呢位網友啦。咁其實呢佢喺我未我做節目講神山虎嘅時候，佢自己已經喺外面買到，真係唔知佢搵代購啊定係搵淘寶啦，唔知啦，真係搞我唔知啦。咁佢買咗，佢食咗㗎，食咗先嚟啦。咁佢又唔使嚟啦。咁因為呢我就有啲 sample， 而家冇㗎啦，而家唔好問我攞 sample 啊，屌你，佢而家全部買嘢俾，全部要就要俾錢啦 ，ok 啊。咁我就俾咗兩包阿朗尼啦，又俾咗兩包阿碌啦，咁我都冇啦，俾咧曬，我剩翻一包，我剩翻兩包佢都冇，咁我冇得俾啦，咁佢哋即時就飲俾我睇啦，咁唔知點解喎，嗰位網友咧仲有一包喺度佢自己，咁俾咗一包，好似俾咗阿南定係邊個，我唔好記得啦，俾咗俾阿南嘅，咁而家個個網友都即係阿碌又有飲啊，阿南又有飲啊，嗰位網友又有飲啊，阿朗尼又飲啦，即時飲咯，即係我哋係星期六嚟噶嘛。咁大概係我諗係6:00去食緊飯嘅時候，就嗌人攞壺熱水，咁喺個玻璃杯度沖啲神山虎嚟飲啦，一沖咁好快呀，即係喺食飯嘅期間呢，我都見到阿碌呢同埋阿朗尼啲耳仔係紅咗㗎啦，但佢哋唔知㗎喎，即係我咁留心我就知啦，因為我知道飲完神山虎係一定會有呢、這個咁嘅反應㗎嘛，係半個鐘頭就有嘅，我都唔知係佢可以去到咁快㗎。 咪一定個人體質嘅啫呢啲。 咁係咁啊，即係咁啊，唔係咁啊，見到佢紅咗啦，話喂阿朗尼，你隻耳仔紅咗喎，紅啦，係咩係咩係佢冇摸下係喎，即係熱咗喎，咁佢呢題外話啦。好啦，咁跟住我哋成班人就跟住7:00就去到夜總會啦，去到神秀山莊嗰間夜總會啦，咁我哋都要改個名㗎啦，叫金神秀夜總會啦，咁好啦，簡單啫，頭先你知神秀山莊神秀係乜撚嘢，咁叫金神秀夜總會啦 ，OK， 咁一坐低，咁一時阿碌企咗起身喎，我望望佢個屎忽，平時唔會望㗎嘛，因為好奇怪，佢個袋係佢個背，即係個褲袋係割爛咗俾人。但个银包仲喺度， 吓，几时发生嘅事 咧？诶、欸，今日讲嘅讲埋先啦。咦，我话喂，你个裤都烂咗，其实我发现噶，其实网友发现嘅。啊，我得个闲留意下碌个屎忽咩？系咪先？啊，咁啊系，咁我就喺阿碌嗰度攞个银包出嚟，睇下有冇钱唔见啦。啊，冇唔见， 啊， 银包仲喺度。咁啊，就证明咗乜嘢嘢咧？年尾啦， 啊， 咁家产好多人出嚟揾食啦，你哋惊唔卵惊？銀包啊錢啊咁袋好啲 吓、 啊、好似阿碌咁嘅呢個例子嚟啦， 好撚彩啦。 阿碌平時呢就通常都係揸車嘅， 係 啊，但佢一個好但係冇咗車呢，咁佢就會搭地鐵啦， 係 佢喺屋企搭地鐵嚟搵嚟福田間茶餐廳嘅， 係 咁阿碌就話可能喺地鐵嗰度俾人解咗， 係 嗱咁你諗下啦，其實我係呢個扒手，我都戒阿碌啊。 系 阿碌個銀包好厚， 系 佢就乜你知啦。佢除咗證件之後，佢乜拆都塞曬落去嘅。 系即係被人吐實埋落去。 唔撚知點乜撚個銀包係零舍俾我俾人厚嗱。你睇下我個銀包，我個銀包薄嘅 啊。 當然我很窮啦嚇、啊，當然我入邊都有我啲銀包都有1000蚊到嘅啊，入邊咧有1000蚊、 啊， 但我冇乜證件嘅 啊， 因為我證件係另外擺嘅 啊。 我銀包就好薄嘅。即係等你係我插咗落個褲袋度，你係唔會覺我插咗個銀包入褲袋嘅。係阿碌就唔係啦， 好撚厚， 好撚厚嘅嚇、啊。我諗啊，大概有呢度有 冇聖經咁厚咯？ 有冇三寸啦？ 有冇聖經咁厚咯？ 阿碌我咁啊，厚度有三厘米咁厚啦，啊三厘米啦，咁啊拱曬出嚟，咁啊係排手見到，哇，好明顯喎、 啊，老細喎、 啊，你屎忽夾咗出嚟喎、啊，有一塊呢個好明顯係銀包嚟喎、啊，呢個咪戒你咯。第二都好好。因為佢 太厚嘅關係， 太厚嘅關係 跌唔到落嚟， 頂撚住咗，即係前日頂撚住嗰塊布，戒都戒都掹唔到落嚟。咁啊，呢啲嘢有好處，咁啊戒唔到。阿碌係預計原來可能係喺呢個地鐵站， 係 喺地鐵搭緊地鐵嚟嗰時候俾人戒嘅， 係 啊。咁啊，奉勸網友就 小心自己銀包啦， 小心啲銀包啦啊，因為年近水晚啦。咁其實係咪年近水晚咧？系啲錢都要盡量小心啦，即系無謂搏啊！ 所以都系嗰句啦，如果即系喺大陸住嘅網友，或者其實你哋已經租咗酒店嘅網友咧，我建議你哋咧其實我喺好耐之前節目都講過，我包括我自己都係、 嗯， 所有銀包嘅嘢咧就唔該，如果你係租酒店或者你住喺大陸嘅咧，就盡量唔好帶銀包出街，嗯、盡可能淨係帶一張回鄉證。 嗯 頂頂帶你足夠嘅錢， 嗱 你唔好好似阿大貓嗰陣時候，大貓咁咧，記唔記得一年咧數嗰啲酒吧飲酒嘅錢咧，成嚿攞出嚟喺度數咧，數500啫喎，淨係 數500 嚇。即係我覺得嗱，最主要的一樣嘢，譬如你好似去神秀山莊咁，你當5000銀咩都夠啦，係嘛？或者4000銀咩都夠啦。咁某程度上，你唔好帶其他嘅嘢。就變咗少咗個目標俾人哋， 係真係 嘅，因為你純粹代錢同埋回鄉證，咁啊已經足夠啦。 嗱，以我最簡以我為例啦，好唔好啊？我通常每次就收咗冇有7嚿水啦，收曬冇有7嚿水啦。如果好似呢有七呢次7斤，7749，連埋我自己，我就會喺我就會攞到自己攞7嚿出嚟，連埋網友嗰4200。我擺埋一齊，就擺喺左邊嘅褲袋。 係， 我另外嗰啲食飯啊、食宵夜啊、搭車啊，我就擺右邊嘅褲袋。 係， 前袋啊，仲要前袋啊。係 ，OK， 我後邊嘅褲袋咧，只係袋住一個散紙包。 係， 散紙包入邊咧就擺一張回鄉證。 係， 嗱我就係咁樣嘅。嗱，總之我就兩個袋分開袋嘅。係，咁我就袋錢，我分幾個袋。咁我嘅港幣嗰個銀包咧，我就擺落個 bag 入邊嘅。 係。 啊，同埋一張香港嘅身份證，我都擺都分開擺嘅，因為香港身份證我都亦都有個散紙包嘅， 係 代港幣嘅散紙包，咁啊同埋身份證係擺喺 bag 入邊，咁啊梗係有條拉鏈鎖撚住佢啦，咁啊冚撚住佢，我平時你戒都攞唔到啊，戒都攞唔到，戒頂係攞啦，偷撚咗我只鱷魚嘅啫，咁啊譬如你知唔俾人搶曬成個 bag 啊，咁啊冇問題啦，咁如果我即使嚟即使去一程車。我哋其實好安全㗎嘛，某程度除咗預扒手之外。 係。 係咪先。但我咁樣就個扒手就基本上係落唔到手㗎喇。 同埋呢嗱我再提多網友一樣嘢即係咁啱講開啦都花少時間講埋就係話呢曾經阿十九八壽有個朋友我唔知你應該記得嘅、 嗯、 好幾年前喺酒吧玩酒吧啫嗱 但係我點解都會係你就算去神秀山莊都有機會遇到呢，就係話假設啲女你知近年尾啦，女都可能喂啱啱嚟做或者唔夠、okay. 手緊嘅，咁可能佢都做呢樣嘢，就係點呢，坐喺你大髀度搖，咁你又飲咗啲酒，咁、可能呢你坐喺你大髀度搖嘅時候呢，隻手呢就伸咗你褲袋度攞 攞 一掹走咗啦。嗰、講返就話十九八壽嗰個 friend 呢，幾年前仔 Rich 酒吧，咁、就俾條唔識嘅女挨身挨世，就俾人潛走咗幾千人、啊，即係我諗你哋要玩嘅時候呢，周不時督下自己嘅褲袋，睇下中間有錢仲喺咩度，喺、okay. 個荷包仲喺咩度， 或者好似我咁啦，唔好用銀包啦。喺香港我就用銀包啦，喺大陸我就唔用噶啦。 大陸真係千祈唔好帶銀包出街咯，即係可以盡量的話。 我就會盡量會帶。 因為點解咧？你如果譬如你銀包冇曬錢啦、你擺喺酒店度，連埋個身份證各樣嘢擺曬喺酒店度咧，其實都好安全。 都安全。 點解咧？人哋如果真係要偷你嘢，你冇嘢俾人偷啦。咁、你袋張回鄉證喺身，你就算唔要張回鄉證。你仲有張身份證、你最多搞少一樣嘢，爭好遠。 爭好撚遠 㗎，如果你 見嘢嘛， 因為你如果你冇身份證，係大鑊過冇回鄉證。 我兩樣差唔多啦， 嚇、 兩樣差唔多。冇、 okay, 冇回鄉證，大鑊啲嘅。 即係總之臨近年尾，大家小心啦嚇。 小心啲 啦。咁啊，繼續入正題啦。 咁啊，咁啊，讀下碌啦，咁啊，跟住我哋揀女啦。誒，呢次咧就好撚快喎，即係七條友，平時而家七條友咧，即係成年都揀唔揾到啊。咁啊。講返啦，阿空少就一早自己 mark 咗一個， 係 睇相嘅，因為而家我哋呢神秀山莊呢會有一啲相俾你睇嘅， 都幾標青喎 ，OK 喎 ，OK 喎、 你喺嗰個聊天室你見到嘅， 梗係啦， 喺一啲叫咩牛牛夜總會嗰啲咧，啲鳩噏啲人話去唔去嘅咧、我擺個相喺嗰度俾你揀，佢哋唔去咧，我哋佢哋冇想睇嘅、 即係我睇過阿空少嗰個落妝前同落妝後都唔爭好遠 嘅。咁阿空少咧就自然會就有啲相會貼喺出嚟，即係譬如我哋呢次有呢次團我哋去神秀山莊，因為阿空少就會同阿張強講啦，話、喂，你今期有啲咩可以嘅女啊？ 就微信 就發啲女相過嚟啦。咁阿空少咧就好識做嘅。佢就會將啲相就發翻上去我哋而家嗰個會去玩，真係會滾， 係 啊，真係會玩，或者係主持，或者連哥哥嚟主持啊嘛，而家有優惠啦， 係 啊，即係特別人物嘅聊天室嗰邊， 係 咁去睇啦。咁其實有一件咧就阿空少揀咗啦， 係 啊，咁啊咁唔緊要咧，當然咧有其他有啲我哋都見過食，我都見過食過啦，咁樣咩小紅啊、小黑啊，啊咁就有其他女喺度啦。咁啊，我哋揀咗啦。咁啊咁啊，對於呢所以呢次咧就其實話七個人揀，其實得六個啫。咁啊，一睇女啦，第一班女嘅就梗係張強嘅女啦。咁啊，我哋又一睇，其實 OK 噶啦，已經有幾個網友揀咗噶啦。 係 咁啊，我揀先嗰個啫。我諗下，懷念都係啦，呢個小紅啦，小紅上次係診過噶啦。冇乜嘢選擇。我唔知咩選擇啦，因為嗰陣我係第一時間就揀咗先㗎嘛。 mark 咗過嚟先。 不如翻出咗佢先啦。翻出咗，因為上次都屌得佢唔夠口㗎嘛。因為佢上次呢你唔係你同我做節目啊，十八十口嘅。佢成日話我好硬好硬㗎嘛。梗係啦，唔係我硬啦，嗰隻嘢硬㗎嘛。隻虎硬㗎。 收咗隻老虎喺裏面。 我就想喺呢次睇下你會唔會又係咁講㗎嘛。OK， 唔關事啦，你想聽我講就聽話，字佢之前唔係講句講下。咁就阿碌又揀啦，阿碌我揀個好似都好似揀個2000蚊嘅，幾貴㗎，幾貴，樣又幾靚幾後生啲。 係， 咁我嗰件又 身材呢 ，OK 嘅 ，OK 嘅，睇落去啊，一陣先講咁樣啊，咁跟住就阿朗尼又揀咗啦，咁好其實第二轉啊，其實應該唔知第二轉定第三轉啫，佢第二轉已經揀曬所有女啦，揀曬所有女啊，即係快撚到咁樣喎，咁好好啦，咁啊喺度玩啦。咁期間啊，咁樣期間發現咗阿碌係爛荷包啦，我就唔明點解爛荷包仲可以攞張證件出嚟登去訂房，跟住袋翻落個銀包度，袋翻落褲袋度之後先俾我發覺。OK， 我就唔知點解嘅，應該跌幾次啦，講真係咪先？點解嘅車度都跌撚咗啦？咁好啦，奇怪嘅， 好啦，好運咯，真係。 好啦，好運又好啦，好運又。咁阿碌都係嘅。阿碌人民幣應該分人民幣擺嘅，佢個銀包跌曬都係港幣嘅啫，頂窿就冇咗啲證件啫，咁翻工麻煩啲，其實都幾多麻煩。好啦，咁啊揀曬女啦，咁你知啦，係因為個個撚樣都引咗神山虎嘅關啦，佢基本就係個撚個啦，話聲你聽 ，OK 啊？ 屌你老尾，成班都老虎嚟， 成班老虎嚟 咁其實咧，咧玩啦，咁啊，其實呢次因為人多，我哋就嗌咗間特大房，間房啊，講緊二千幾蚊十多小費。以前我哋以前玩開嗰啲都係千幾蚊嘅啫。呢次問緊二千幾蚊嘅，當然我哋唔使講噶啦， 過緊啦。 我哋玩千八蚊又好，二千蚊嘅對得先費我都過嘅，即係飲酒飲得多啊嘛。 係 好啦，但呢次唔過， 唔 好啊！呢次真係唔過。呢次我嗌咗十打酒， 啲酒平咗啊，係。 唔係 啊， 係因為喊酒喎啲人 啊， 佢走啦，屌你咯！啊，又講下先，本來呢次咧仲有呢個叫洗衣機嘅玩法嘅， 係 啊，但係點知咧就啲女咧好似唔係好肯玩， 即係部機有 啲又唔識玩，咁你知唔知咩係洗衣機咧？ 咩叫洗衣機咧？其實 洗衣機就緊啦，好撚簡單啫，七條仔坐譬如我哋有七條仔，七條女啦，係咪先？咁啊，一播行啲勁嘅 disco 音樂， 係 嚇，咁、啊、我哋咧就七條仔咧。啲女就離開曬㗎啦， 係 就分排排坐，就坐曬喺張梳化度， 係 就等。咁啲女要行埋嚟咧， 係 逐條女會行埋嚟咧，同你跳辣身舞嘅， 係 即係會坐喺你嘅大髀上邊啊， 著衫嘅， 著衫，係以前又唔著啫，而家又著嘅， 係 咁喺個時間你梗係揸又揸又抄啦， 係 咁試完，因為有啲網友咧就唔係好識玩啲咁嘅遊戲，就同一啲女去咗露台，啊而係耳入。咁就變咗冇乜氣氛，咁就變成 有露台㗎呢間 係好犀利㗎，有露台，個露台係望住個 disco 啦、 啊， 啊你譬如呢啲網友玩得唔夠喉，可以落下面 disco 跳啊，或者再唔夠喉落下面 disco 飲㗎都得㗎，呢個買一張單落下面飲都得㗎、啊，可以咁玩㗎， 啊 咁、啊、當然啦，得夠閒咩？有神山虎㗎嘛， 啊、 你 但 disco 都有人玩嘅， 有人玩嘅， 啲、啊、人嚟跳舞玩啊，飲 唔錯嘅，幾好氣氛添啊，搞氣氛，只係十點零十一點之後幾好氣氛就 嚇嚇嚇， 咁 啊當然啦，你要 即係唔會差得過羅湖之牆啦， 咁唔會差得過，唔會差，因為佢係嗰邊俾翻嗰邊啲本土人，佢哋嗰啲打工啊嗰啲人玩咯，咁都幾爆嘅。如果星期六日啦，如果閒日我唔知啦，星期六係幾爆嘅，咁啊，有啲人唔好識做，走咗去露台嗰度同啲女依泣啦。咁唔緊要啦。咁啊，我已經用盡曬方法㗎啦。一玩嘅遊戲又揸又抄，我抄埋隔離嗰件女㗎啦。 係 啊，硬嚟又搞唔到氣氛。 係 咁啊，算啦，唉，咁算啦，玩完個洗衣機。咁呢次其實洗衣機唔算洗衣機嚟㗎，下次我會同啲網友講 beefing 嘅。其實洗衣板嚟 嘅。唔係啊，我冇 beefing， 我因為啲網友講喂。一玩就唔該你哋坐定定啦，你唔好一件女走啦、 啊。 一件女走，一件女唔玩嘅話，其他女都想唔玩嘅、 啊， 因為佢俾一個人揸，就呢今日你俾錢嗰個揸啫、 啊。 下個個譬如你冇俾錢嘅，即係啲銀行冇唔係我個客嘅，我又俾佢揸，佢未必中意噶嘛。 即係潛規則嚟 嘅。咁你諗啊？ 因為最緊要係價錢問題， 唔 係你明白？係啊，即係好簡單，你掹條女千五嘅，阿碌掹條女二千嘅。咁如果佢同你玩洗衣機，個二千又俾你揸，千五又俾你揸，咁佢咪覺得自己喂，屌我同千五有乜分別啫？ 阿碌都揸個千五二千入，有揸一千，有揸二千入。 係，但問啲女覺得啊，啲、okay. 女覺得唔得啫。 好，咁跟住啦，即係零零白藍，即係十二點鐘喊酒嗰只啦。 啊， 其實唔呢次唔係我喊酒啊， 最衰神山虎啦。 啊，呢次唔係我喊酒啊，當然我神山虎會咆哮到，但係。我已經理智控制咗隻神山虎啦，而家識控制啦，我已經。得啦，唔好諗咁多神山虎，唔好諗咁多，乖 ，OK， 一陣間有嘢你食，你唔好嘈。我識㗎啦，咁啲網友唔諗得啊，我有飲咗神山虎，我飲剩打幾啤酒啊，咁其實係叫到幾點我都唔知啦，等完打幾啤酒，跟住喊食宵夜，食宵夜咯，咁食宵夜啦。咁啊，阿碌同埋阿 Man 咧就自己去同另外嗰兩件女就去食燒烤，我哋食砂鍋粥啦，唔好理啦。咁跟住就阿碌就自己同阿南就走先啦，因為佢 我哋佢一 Q 都冇啊。 唔係佢哋去食燒烤啊。咁食完之後喺大門口見到我哋，佢哋走先。咁我哋繼續傾偈啦。我哋、 哦、即係上網先。 上網先。咁啊，阿碌本來就話佢諗住係夜晚凌晨三四點走嘅。 係 最後七點先走。 係 點解呢？ 因為神山虎囉。 神山虎囉。你陳一 Q 真係唔肯柒夠啊，屌你老 母。冇理由啲屋企隻老虎乸嘅。 冇理由。仲益隻老虎乸㗎。係 啦。 老虎相鬥無謂啦。 一山不能藏二虎喎、啊、大佬。 所以真係餵飽咗自己呢次嗰隻神山虎先啦。好啦。一做完之後其實因為阿碌點樣做我唔知㗎嘛係咪先。咁跟住我哋有啲好啦我哋偉大嘅 QQ 群組啊，唔係我哋個或者個微信群組啊，嗱咁啊聊天室咧，我就會講翻啲財務報告啦。阿、阿碌就話：屌我件女八字波啊！咁即係阿碌唔係好中意咧，有八字波係咪真係八字波咁？ 其實八字波係咪真係咁 hard feeling 咧？係咯，係咪咁真係 hard feeling 咧？我又阿碌就好 hard feeling 嘅， 嚇 嚇。但係講真，聽我講啊，阿碌嗰件咧係好靚㗎。系靚啊，後生噶 ，OK， 佢閪又閪又八字波，但八字波有好處。 八字波都唔係閪啊， 有八字波即係有波噶咯。 八字波能夠八字係即係做到個八字，其實好難。 即係好大噶咯，其實某程度。 你明唔明白啊？即係抌落嚟即係八字啊嘛。 抌啲多，即係話佢抌啲咯。但係都好大。 好手計都起碼34C 或者 D 噶咯。 即係但阿媽阿碌就唔中意啦，但冇計啦。但係睇即係嗰條你睇企喺帶佢出嚟睇嗰時候，你係唔知佢八字㗎嘛。 係 咪先，你最多下次唔嗌。因為我都唔鍾意八字，因為我冇可能揀嗰件㗎啦，因為咁樣大。因為逢八字都佢有得俾你八字實大囉，我從來未見過八字波。 但係真嘅。 真嘅。 咁得囉。 我從來未見過八字波，因為我係冇可能見到八字波㗎嘛。因為我鍾意啲唔好。 你 鍾意 高壽平㗎嘛。 所以我係好難見到，我未遇過 㗎。 咁阿碌就可能見到，哎呀，大冇撚用嘅，八字就唔好啦。即係好似劉嘉玲啲八字唔撚好啦，咁樣囉。咁阿碌就可能差少少囉。咁其他嘅咁睇下下個禮拜點講其他嗰啲。OK，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記得買神山虎嘅幫襯我買神山虎白咖啡。係咁先，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韌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沙卡米貂蜜牛極力推介。